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14的5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非常 live 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哎，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怎么看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我们在热门榜上啊。 是的。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是的。我们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 没错， 可以听可以看。今天不光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所有的景象啊，两位非常年轻的大学生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开心啊。九五年啊九五九六年 已经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首先介绍我们的这个穿灰色的这个帽衫这位朋友好不好？这位朋友叫做王韵文，跟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王牌推荐人王韵文。 我的天，主持人呢？是不是主持人？广播员 是。 你看他一点都不紧张。主播、 怪不得哦。 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歌手了啊，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刘思妍， 美术学院 的 歌手。看起来好像很文静啊。 对，刘思妍也许会随着节目的进行，他的缺点会一一暴露出来。 缺点，我们期待你 暴露缺点。亮点，对吧？哎，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啊，一个是金牌推荐人，一个是十强的歌手，是因为一个比赛你们认识的是吗？ 嗯，对。 这个推荐人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对啊， 我 星探吗？ 有点星探的感觉吧，其实，就是在一个校歌下里发现他，觉得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妹子好萌啊，然后好软，但是听了他的音乐之后觉得。跟他的内心其实有很大的反差， 就是反差萌很大的。 听了音乐觉得反差很大， 是 看来内心 他的很狂热，就是内心很狂热，但是外表看起来软萌的。 哦，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呢更有吸引别人的这样一个空间感，对不对？ 就这个点很吸引， 对，这个点很棒啊！你看她在节目当中，在我们节目当中，她也是非常非常的文静的那一类， 看起来还有点害羞啊。 是啊，你看她一直不说话， 不说话，那不然唱歌好了， 就像我们的韵文是歌手一样。当然了， 思妍多说两句。 对，我们的歌手啊，其实话一般都不多。你想， 我们就唱啊， 我们就唱。 唱 就一开始大家全部安静。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歌手啊，思妍的第一首歌是也非常厉害的民谣的独立民谣的演唱者陈丽的作品啊。这歌叫做《妙龄童》， 不如先来听一下。 要不要准备好来一个先声夺人的环节啊？ 好， 好，准备好了，有请我们的思妍来到我们的展示区。大家可以通过唱吧来关注哈。今天有三首歌曲，大家可以对三首歌曲做一些评价，喜欢哪首啊？可以打打分也好了 啊。大家来投票啦！ 对，我们来听听先声夺人的环节。 我只想唱歌给你。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作为一个歌手打开麦克风的一瞬间，他所有的情绪都会在那一秒钟全部爆发出来， 要进入状态了。 对，这个我们的思妍听到我讲话，思妍哈，这个现在怎么样？感觉自己 准备好了吗？ 忐忑吗？ 还好， 就是说不错啊。 人家是实力派啊， 实力派哈。 虽然我不说话，但是我唱歌很厉害。 对啊，这首歌曲呢是什么风格啊？叫做《妙龄童》，由我们的刘思妍为各位带来。 楼下的杂货店卖不到烟，谁说其实已很方便？为了隔了你跑几条街过去，我匆忙活着为了一口甜。墨水打翻染黑玩具熊尾巴，楼上演奏家钢琴还在敲打，电视机那颗星星在发芽，楼下谁闻你过左右而言他？我是你房间的月亮，无聊时候找我借光芒，闭上眼发现我慌得慌，太阳升起我还是没能忘，我浪费的 珍惜被收藏，你把梦想写在了大手上，我只有一个过去，要想你也有一个未来，来得好慌。回家凌晨三点下班，楼上钢琴真是没了声响，世界安静，某个老地方人，我还能继续打扰你梦想，可乐打开洒在我身上，怎么我还没戒掉这重量，我猜我不是那个鞭炮，什么时候我竟敢这样想，我是你房间的月亮，无聊时候找我借光芒，闭上眼发现我慌得慌，太阳升起我还是没能忘，我浪费的珍惜被收藏，你把梦想写在了大手上，我只有一个过去，要讲你也有一个未来，来的好慌。 歌手的能力啊，就这个伴奏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优异，而他全在调里头， 对，唱得很棒， 一开口思妍就赢下了半壁江山。 对，我刚才一直在给你调那个监听的声音，因为我怕你听不清，然后就会影响你的音准啊，发现人家完全没有啊。 思妍给你掌声，非常好，非常好， 棒棒啊。 这首歌曲 在这个火星平台上面呢，有好多人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王子路、东东还有麦子生、小公主都来到直播间并送上了小礼物，谢 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点点关注666走一走，这是一般直播的一些套路哈。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听歌看表演的，大学生朝气蓬勃，而且他很沉稳，曼妮。 对，我发现了。 对，妙龄这个同志歌曲怎么喜欢他？啊， 就是觉得他这种就是很俏皮的感觉。然后我一般喜欢的歌都是这种快了一点的，不是那种特别闷的那种歌曲。 嗯， 然后这首歌挺吸引我的，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思，而且这个歌手也特别吸引我。 对，陈丽，对不 对？ 为什么会喜欢陈丽呢？其实我也很喜欢他。 大家都喜欢陈丽，说说你们喜欢他的原因吧。你先 点在哪里？ 对，点赞在哪里啊？ 我挺欣赏他唱作的能力的， 唱作能力， 他也能唱也能作曲，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就挺喜欢他的，而且其实周围有很多人说我声音比较像陈丽， 挺像的，一开口就很像， 嗯， 质感也很像， 很慵懒的感觉，但是其实还是很气什么声都 很 好的。 对， 对， 对， 对， 对， 曼妮，你为什么喜欢陈丽？ 我可能是喜欢他的那些歌曲的旋律， 嗯， 我觉得很 棒，朗朗上口， 对， 又 很不一样， 很有个性，啊， 对，所以我一直就很喜欢他。 第一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刘思妍带来的陈丽的歌曲，叫做《妙龄童》。 嗯， 开嗓就非常棒啊，很惊艳。 这个有没有学过啊？ 有没有学过唱歌？ 没有学过， 完全没有吗？ 想学，但没有学过。 想学，但是不用学。 其实有， 潜台词是这样吗？ 有些歌手学过很多年之后，还不如一张白纸来的更直接，不用去把他身上一些点给涂上，他就是一张白纸，越好越好，对不对？ 嗯， 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韵文也是听到我们的，他是推荐人来着，歌手带到直播间非常开心。 哎，当时为什 么 想要会推荐他呢？ 哎，其实我听到他第一首歌曲，嗯，是他下面要唱的这一首歌， 哦， 对，所以这首歌当时真的是一下抓住我了，就是我觉得 撞到了， 就是意境，当时一下就把我拉进那个歌曲的意境里。 哎呦，哦，好有魔力啊！ 就是他了，我要推荐他，是这种感觉。 对， 思妍稍微窃喜了一下。哎，女生被女生吸引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般异性会比较容易吸引，对不对？ 会不会觉得啊，好烦啊，居然唱的比我好听？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没有， 就是被他吸引了， 很佩服， 就是欣赏， 很欣赏， 嗯，欣赏。哦， 这个其实我们会有好多的故事哈，在听第二首歌前聊聊他们大学生活。 嗯，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对对对， 就是某音秀环节了。 某音秀环节来听听他们的生活。 哎，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魔音秀环节。我们刚才聊到了哈，这个思妍是完全没有学过的，但是 唱的又很好很专业啊。 是，但是总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想唱歌，而且我觉得自己唱的不错，这个瞬间在哪里获得的？水房不是。 水房是什么鬼？ 之前其实高二的时候、学校高中也有那种 比赛 但是那时候我就不是特敢放开、然后初赛的那个给 都有这个过程的，没关系。 对，然后当时特别沮丧、我觉得可能 不服是吗？ 也没有不服、就有点、不相信自己了、然后后来大一的时候歌赛，然后大一参加歌赛，然后一直挺到决赛，还得了亚军，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觉得可能 回家的感觉不一样， 唱的也不错嘛， 妈做面来， 立马底气十足，是不是？ 对对对，歌赛是什么？是歌手大奖赛吗？还是叫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大一是不在本部的，然后就是、就纯是大一的同学，然后来了一次。就是那次比赛形式挺有意思的，就是初赛就像学那个中国新歌声那样、那个就是评委都在一个那个 幕布下是吗？ 对， 对， 对， 看不到你 们在后面的，然后就是看不到你的脸，不会因为你是谁而选你， 这个还不错。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形式还不错，就去参加了。然后在一路上都有很多人说，就是又越来越多的人说喜欢我，然后我就 好开心啊。 对， 收获好多粉丝， 真的是真诚的粉丝打动了他们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他的推荐人哈、被他圈粉的这第二首歌，也是他当时参加比赛唱的第一首歌，叫做有你的快乐。 对对对，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听过这首歌的哈，也是王若琳非常有代表性的曲目哈、王若琳他是音乐世家出身的人，他爸爸厉害，王志平先生，台湾金牌的制作人唱作人，就是 他是专业的。 对，他是专业的。因为他其实之前出道之前就会想，我一介绍他就是王志平先生的千金，就这样就有压力。我其实凭我自己的创作我也可以出来，他这么想，但是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实力唱出了一片天地。而且王若琳的歌声，先听听我们的文文啊，你对王若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个歌手，用主持人的方式啊， 考验 推荐人的方式，推荐一下王若琳吧。 王若琳 呢？其实我对王若琳了解不多哎，就是我之前有听过她的名字，然后一直就是说一个， 就是个歌手了。 对，就是个歌手。然后我是真的听到王若琳的第一首歌就是她唱的。 你看看 哦， 因为她了解 王若琳，因为她才喜欢了王若琳哦。 王若琳要谢谢我们的思妍， 回去才又听了她的原唱。 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自然唱的好。 哇，评价极高， 很期待哦。 对，我本来还想多聊一会儿，但这个让你挑起这个胃口。 既然说到这儿，那就先唱吧。 是啊，思妍准备好这个有你的快乐，很好听的歌曲哈。OK， 我们再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好吗？ 好的。 其实我会觉得每一个女性的歌手唱歌的时候都有她自己独特的一面哈。你像我们的思妍，她是那种不动声色。 对，我平常看起来就很稳， 我不说话，然后一开口他所有的精神 马上进入状态了，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状态、也是经过长期培养才应该拥有的一种才智和能力，他迅速获得了， 很羡慕啊。 人家从小开始比赛，高中就开始比赛，各种的晋级初赛复赛复活赛决赛半决赛等等这些， 哇， 对吧？ 那现在若琳不是若琳，想起王若琳都已经被牵跑了。思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有你的快乐来自于我们的思妍。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也变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在一起越来越久，该是会对你在乎，这感觉我们 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担心就只有我们存在。爱情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天气，晴时多云而又是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又是一首非常非常老道的唱功的歌曲啊，我觉得 节奏感很强， 我们的思妍选歌厉害，完全符合他的这个音色， 而且我觉得他心态好好， 心态非常非常的棒。就是我就是来唱歌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其实他知道自己唱得很不错， 对，很有自信哦， 内心小窃喜， 对，内心小窃喜，再可以给你点赞。我觉得这首歌比第一首还成熟， 对，而且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思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这个风格吗？还是经过很多尝试的？ 啊， 就是首先就是先没有尝试，就觉得就这一类歌手，就是我就知道声音有点哑哑的，我刚出生我爸妈就觉得不就是长大一点觉得我声音哑哑的，以后肯定唱歌不好听。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这么一类歌手，他声音就是哑哑的，但是 他们会怎么想这类歌手？不是，他是一个音色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 跟调性关系。 我觉得这音色也很好听，就是沙沙的， 啊， 我觉得这种我都非常欣赏这种。 我忽然觉得思妍应该唱一些爵士Blues， 非常沙哑的感觉，慵慵懒懒的东西比较适合， 可以尝试， 对不对？很喜欢吧？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只有三首歌的表现时间，因为我们节目有40分钟，除了聊二位的生活，其实我们想听你清唱的部分。就虽然就比如说现在参加一个广播节目，哎，主持人忽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说思妍现在即兴来一段，你想听哪首歌？你最喜欢最近听哪首歌？哼几句给我们听，你会有这样的准备吗？ 现在吗？ 对，你会有吗？ 嗯，我有一首决赛要准备的歌，那算是临时可以唱。 当然当然，决赛要现在唱给我们听吗？可以啊， 录一小段， 但是没有伴奏啊，就是无伴奏的，这个 就唱一 小段，这算是我们节目的福利了吧。 这个准备 唱四五句。 四五句， 好， 先这样，先考考我们哈，考考大家。 好， 这个歌手是男生还是应该女生？ 女生。对， 是台湾，我国台湾香港还是我们这边的啊？ 这个我不太确认。 哦，不太确认。 但肯定不是，应该不是内地，我不太确认。 你唱吧。好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几句是吧？ 就几句。 啊，好， 准备好就可以唱了。 好，你给我一个手势，我会把电源拉下来。OK。 好， 可以开始了。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这不亲密爱人吗？ 对， 对不对？王若琳也唱过，很多人唱过这首歌。 对，这首歌的原唱我还真不记得是哪一位歌手了。 王若琳唱过， 传唱的特别高。 是是是，也非常适合你的音色，选歌太会选了， 厉害。 其实 我记得我当时也参加过，参加过一些 爆料 歌手比赛哈。 对， 但是我觉得选歌是一个特别难的，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失败经历吧。可能跟思妍大家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当时，哎呀，我这个还行吧。其实我是中音， 你中音？ 对，我当时不知道啊，我说我要唱一个张惠妹的歌，然后 唱一个真实， 对，觉得很嗨。然后后来呢，唱到一半觉得不行，唱不下去了。 唱不下去。 那我选一个张靓颖的歌。 那也是高音。 对呀，啊，然后我当时选的是《我用所有报答爱》，我觉得我是在作死吧。然后，但那首歌还是唱下来了，唱下来，然后拿到了那个晋级的那个名额。然后到决赛的时候， 唱李玟的歌，我觉得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大概是 有 偏差， 过去的坎儿。 对，就我一定要唱那个最高最难的。然后呢，老天救了我一命。 怎么呢？ 为了不让我现场出车祸哈，在比赛前一天我发烧了。对，真的是没有唱。如果唱的话，可能我觉得是我这辈子的黑历史吧。 他选择都是非常高音的女歌手， 对，我觉得 很 有爆发力。 对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我是唱不好的。 其实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哈，也参加过一些比赛，就是你在选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你特别能驾驭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你有十分的唱功，你选一首八分的歌曲，你游刃有余， 哎、对， 你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爆发一下自己。哎，这种感觉 对，不要像我一样硬撑着， 也是很实在的选手， 撑到最后只能让自己生病，然后再给个台阶下吧。 听我看他的介绍啊，像文文还有我们的妍妍都有很多一些生活当中 的，他们参加过很多比赛，是不是？ 对对对，先说说我们的韵文呢、啊，金牌推荐人、嗯，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爱音乐的女孩，是不是？ 嗯、对， 来说说你喜欢音乐的方式。 我其实是周杰伦的粉，啊、就是 周董。 对， 看来我们没有代沟哈， 没有代沟， 没有代沟。 对，都是90后嘛、嗯、啊。 周杰伦到今年应该已经出道了13年， 哦， 嗯，对。然后我喜欢了他10年，嗯、 哇！ 前三年是没有遇见哈、啊， 前三年我可能太小那时候， 对 呀、 啊， 前三年 的 对， 听不懂，不太清楚， 对，听不太懂， 对吧？喜欢他10年的人有很多，周杰伦啊、嗯，就是一代一代的偶像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嗯、但回忆听他们歌曲，觉得很厉害哈、啊。 对。就是会回忆起自己的青春， 对对 对, 对， 你会想起来某一首歌、嗯、我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哪个教室，我的同桌是谁， 对对对， 都会很清楚啊，然后就泪流满面啊、嗯、听的 是刚刚我们的文文说的是周杰伦， 嗯， 妍妍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也是跟他一样有很多年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程度？ 倒没有很多年，我觉得我人挺多变的，之前特别喜欢 Eason。 哦，陈奕迅先生、 哦、Eason 跟周杰伦其实是很 一个我国香港地区，一个我国台湾地区的两个当门人、嗯、对不对， 天王级别、哦、 对对对。现在呢， 就是现在也不是不喜欢，就是一直在心底默默的 默默的祝福他，是吧？ 对，现在、就是、 头发长多一点， 发际线低一点 啊，对，发际线长一点， 然后就会现在更喜欢听一些俏皮的歌曲，然后就慢慢的就是知道陈立之后，喜欢从大一就开始很喜欢他， 然后就了解大阿四，对不 对, 对， 阿四也是类似风格的女歌手啊、阿四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阿四也是就是也是一个独立音乐的民谣歌手嘛，他喜欢这种风格的， 对、 哦、 喜欢这种有自己的小世界，然后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又有自己独特创作的，这样的歌手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嗯、文文喜欢旅行，是不是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嗯、去过了哪些地方，上学到现在， 嗯，有点多， 有点多都说不过来了， 让我们羡慕嫉妒一下， 你们节目时间太短了， 对对， 刚从美国回来。 好、哦、美国哪个西部还是东部、 西部， 西部洛杉矶、 西海岸，对、 哎呀，自驾了， 山路，对，自驾了1号公路， 你看人家、南北走一趟， 就是我当时在那个自驾一号公路的时候，其实还有听周杰伦的音乐， 哪首歌曲？ 爱在西元前，因为、因为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是在欧洲自驾的时候听， 你不要这样， 然后就天哪，就一下开着美国的公路，但是回想起了当年在欧洲的话。 是哪个国家呀、啊、 在从法国到意大利的 啊，哎呦我的天哪， 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啊、 小小的年纪去过那么多的世界，心有多宽，眼界是有多大， 哎， 很好很好。 嗯， 妍妍有没有去喜欢旅行的这样一个爱好呢？ 嗯，还好，我有点宅，有点 宅宅女。 我觉得四言就是哎，就是一个淡淡的， 对啊， 嗯，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听我自己 的 歌，然后你让我唱，我就可以唱的很好，就是这样的感觉。 声色打败你， 对 对，就是你们两个女孩，我觉得也有相像的地方，也有稍微不同的地方。 你是说他们俩今天的帽衫 穿 得很相像吗？ 他俩一个棕色，一个杏黄色，非常流行的颜色，而且是无印良品的感觉，没有腰，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这个着衣的品味啊，你看这个很像，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颜。平常当中你是宅女的，那比如说你在家里都喜欢干些什么？女生啊，化妆啊，选选衣服啊，听听音乐，收拾屋子，你会这样吗？你还是就是不修边幅，只听音乐那种的？ 我就在宿舍放了把吉他，然后没事弹一弹， 哇， 然后、 哦、有个性，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 对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其实不是很喜欢收拾衣服 啊、就 是 喜欢静静的在、 就是。都说比较有洁癖嘛，然后我就是那种。 可能就是到一段时间了，要实在不行 了，放浪形骸型的， 实在不行了， 就堆的要掉了， 就实在不行，我那衣柜就实在不行了，然后我好好收拾一下，特别特别整齐，就比正常每天收拾都整齐， 更整齐一些。 然后在一个周期又特别乱，就是这种。 哦，其实作为歌手啊，我觉得日常生活是我们关心的一部分啊。其实，在舞台上的时候呢，歌手有自己的一些表达心情的部分哈。 对， 比如说你参加这些比赛，哪一届哪一次比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是因为淘汰了记得住，第二次是因为你晋级得了亚军记得住。那平常会有一些就是演出形式的表演吗？就是不是比赛性质的这样一个这个一些唱歌？ 嗯，大一的时候有学校请过外面的乐队来学校里头演出，然后他们就会想请一个乐队当嘉宾，然后我就是当时学校有一个乐队，然后他们， 你是乐队成员之一，主唱。 也不是，他是让我去帮他唱， 帮唱， 然后算是当了那一段时间的主唱吧，然后就是帮他们完成那次演出，唱了三四首歌这样。 也是这个风格的吗？还是不同风格的？ 嗯，唱一首周杰伦的。 哪首歌曲？ 那个，哎呀，那个。 你哼旋律就好了。 哼一哼。在狂风之中。困兽之斗， 困兽之斗。 哇，居然女孩子会唱这首歌，我以为会唱什么听妈妈的话之类的。 我的天， 对， 摇滚的， 演奏还挺那什么的，然后也演了一下妙龄童。 哦，哎，不错不错。 四爷是以前组过自己的乐队是吗？ 对，有乐队经历的，对不对？ 嗯，组过。 组过几支乐队？ 两支。 你看人家都小小年纪两支乐队。 哇， 但是都时间不是很长啊。 有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你就是唱的太好了，就没有。 单飞了。 第一个可能是队员的那个意见不太合适，就是有想要商演的，有想要搞原创的，然后最后就没有下文了， 没有契合， 就是对的，然后觉得不太合适，就算了吧。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想搞商演的现在怎么样生活？ 还在搞商演吗？ 最近老在健身。 健身啊， 他走了另外一条路线是吗？ 这是第一支乐队的情况是吧？第二支呢？ 第二支是。也被邀请过去参加演出、然后在那次演出之后吧，就是大家都大三了嘛，然后乐队里有人是需要生活的，他就是 比较忙， 光靠这个是 不能养活自己， 就不仅不能养活自己，可能就是还会增加 倒贴。 然后还有人是就是学生会的嘛，就比较忙，就是现在也就没有排练时间了。 那就是第一支乐队和第二支乐队你们相逢相遇是有缘就契机的，还是就是就喜欢音乐就在一起了，还是通过比赛认识的呢？ 第一支是在一个软件上， 软件 对， 哇， 一键组队， 然后互相有觉得可以的那种。 哦， 后来我有 网络真棒哎， 后来我有在网上发想找乐队的那种消息，现在也想找，然后那个 英雄铁是吧？ 对，然后他们就会有的人想找吉他手，然后我就是想就是主唱，但我不是很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就是那么一发，看有没有来找我吧。 了解，了解。 然后第二支乐队就是有觉得有一个男生他想翻硬摇，然后他来找我。 硬摇哎。 对，然后就来找问我能不能唱，我试了一下那首歌，正好可以唱。 哇。 就是这样组合起来，我觉得很靠缘分哎。 对， 我还以为是就是来回 搓 好 了， 对， 哇，挺好的。 因为就和他很就是很投机，就是姓也一样，然后那个各种都什么 有缘分， 有缘分，缘分妙不可言，而且爱音乐是一件无法阻挡的事情， 没错， 对吧？问一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音乐让你有很多的。有一开始的挫败感是因为被淘汰掉了，之后不断的参加一些比赛，你会信心越来越自信心多，对不对？ 对， 有没有就通过音乐啊有得到过一些就是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得到了我们的文文的赏识，那比如说有还有其他生活当中，比如妈妈爸爸觉得一开始我们的闺女唱歌是沙哑的，你唱不了歌，现在觉得唱得很好，有没有爸爸妈妈的一些态度上的转变，说你唱下去吧，唱下去吧，会有吗？ 他们好像高二的时候就听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就一直还挺支持我唱歌的， 那挺好吗？ 对，然后但是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就还行吧， 就还行吧。 对，然后 妈妈要求好高啊。 后来上大学之后，就参加比赛之后，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偷偷录歌，但是就是 怎么录歌？通过软件 、 OK,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发出来就在朋友圈发，或者有的时候就不在朋友圈发。 嗯， 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偷偷去，自己偷偷去听。 哇，偷偷去听呗。 就因为我有点害羞，我不愿意把那个分享给他们。 哦， 就你们要听你们就自己去听，我不主动分享给 他 们。 啊，然后呢他们听完之后觉得， 他们听完之后就觉得，哎，你最近唱的又有进步了， 进步了， 给99分啊，100分怕你骄傲是吧。 然后就经常这么鼓励我吧， 挺好， 就 挺好。 那其实是慢慢越来越得到了爸妈的认可了。 对，其实我们年纪小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得不到家人的支持，甚至朋友的支持，你干这事没前途，你别干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失败，你就别干了。有些人呢，就是哎，在一个领域慢慢慢慢做了一点小成绩之后，大家都话题态度大转变， 对， 继续做下去吧， 对， 很有用，很有必 要。你当时就应该坚持哦，对， 十个人只有你坚持，这9人都输掉了。对不对？什么感觉啊？那有点夸张啊，但是就是这样啊。最后一个，在唱最后一个之前，再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真的想去当歌手的这样一个愿望？因为现在大三嘛，对不对？ 其实是有的， 有的吧。 但是我觉得自己可能能力还是不太够。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80后的人啊，跟你们是有代沟的，因为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先把它当爱好，一定不要放弃它。有时我们羡慕聚光灯，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唱歌的时候你是快乐的，是最重要的。 没错。 对吧？哇，真的！ 我唱歌也很希望能把快乐带给大家。 就是啊，第三首歌是什么歌曲？哇，这个厉害的，这个说错，有朋友就别忘了吃饭哈。 有女朋友 别 忘 了请 我 吃 饭。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 哎，我们下面请来思妍到我们的嘉宾演唱区 来 准备 这 首歌。 这个是阿四的歌曲哈。我们的文文，你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他在校歌赛的， 也是他的作品。通过他又了解了阿四，是吗？ 对，也是听的他的版本。 你看看，不如这个校园的传播能力。 嗯，不如之后他以后就分享他的歌单给你， 就是只听他唱。 妍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你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你这样的好脾气，其实也是一种距离。曾鼓起勇气去靠近，却因害怕失去而放弃。隐藏最自私的秘密，扮演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说，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这不要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我的告白最终变成了若无其事的关怀。 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我们的妍妍啊，这个很好听。 唱得非常好听，刚才呢周总还专门带了两个耳机说今天是不是换了新的话筒，为什么唱得这么好听， 就是实力派的，实力派， 对，其实就是我们思妍自己唱得好， 唱得好入麦的音色， 我们在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上呢，哎，今天有很多人都在 收获了大家棒棒大的留言， 对，清新 boy 我们的老朋友，还有这个雨中行者、冷面神和宝的女神都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并且说哇唱得太好听了， 希望呢我们的妍妍还有我们的这个韵文做好朋友，这是最重要的，做好朋友呢多多支持他唱歌，然后希望大三的我们的妍妍多唱好听的歌曲，多快乐的生活。 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你的歌呢？ 可以听得到吗？ 我在唱吧还有全民 K 歌有自己 唱吧，有 名字吗？叫什么名字呢？ 啊 名就有账号，但名字就很非主流。 好、oh. 没关系了，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那么后面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谢谢二位，拜拜 拜拜 拜拜。